难得一身好本领，情关始终闯不过，闯不过，柔情蜜意乱挥都见无结果，流水滔滔斩不断，情丝不结冲不破，刀锋冷热情未冷，心底更是难过，无情刀永不知错，无缘分只叹奈何，面对死不会惊怕，离别心凄楚，人生几许失意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，无情刀永不知错，无缘分只叹奈何，面对死不会惊怕，离别心凄楚，人生几许失意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，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。